身边，多么奇妙的感觉，像这样走到海边，他可以说一整天，快告诉我你是谁，一说出口就有一点后悔，我也未免表现得太没经验，虽然早就在等只要我不记得。

我怕